London goes to Scotland. 43岁嘅 Scott Valletta 喺一个寻常嘅晚上做咗一件好唔寻常嘅事。呢个被认为事业成功嘅工程师、家庭美满嘅好丈夫、好爸爸，竟然无端端喺夜晚，当小朋友都喺房瞓晒觉，用一把尖刀向结婚多年嘅太太狂刺44下，令对方当场毙命。喺 Scott 嘅回忆里面，佢太太嗰晚系响梳化睇紧电视。而他就很忙地执紧架衫，准备去维修泳池，但是因为突然间觉得很累，决定先上楼休息，第二日再维修。他说自己很快就进入梦乡，点不知瞓到咁上下，屋外的狗吠声同埋警车声将他梦中惊醒。 Scott 坚称他最初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稍微清醒一点，就已经发现原来自己被锁上手铐，坐在警车上面。Scott 事后表现咁迷茫，是因为所发生的事实在无法想象和接受，亦或他担心紧自己布的完美杀妻局迟早被人拆穿。 大家看到刚才他在那个问话室那里呢，怎么看呢？你從呢個有人話方法演技喎，呢啲咩叫方法演技呢？ 即係從內到外，再由外到內嗰啲。 佢嗰種失縮，嗰種迷茫，你覺得係咪做出嚟嘅咧？ 其實如果我覺得佢係一早已經係諗定曬成套嘢點樣演落去咧，咁就自動波㗎啦，嗰件事就 會唔會彩排咗好多次咧？ 扮懵呢啲嘢天生都識嘅啦，基本上。 啊、有啲人係演技特別出色噶嘛，呢、這個世界係咪？阿美雪又覺得咧，直覺用女人嘅直覺，你覺得頭先嘅佢係咪真嘅咧？嗰種迷茫啊，好不知所措嗰種。 睇落就似真咯、但係真係好難講，佢同佢老婆之間有究竟有啲咩事咧？ 係， 即可能有深仇大恨噶嘛。 係，我應該俾多啲資料大家嚇。咁阿毛咧，毛你見多識講啦。剛才看到這個男人這樣的時候，你會不會一眼就已經識穿了他的詭計呢？ 我不至於 一眼可以識穿他真還是假的，但是根據美國，如果他們的警察做事、如果有一個犯你盤問他那張縮成這樣呢，反過來其實美國的警察就不會那麼強硬。 對，我見過那個警察對他都很客氣， 因為其實美國的警察呢是你越硬他越硬那些來的，即你如果 你試過在公路上超速你就知道了，他真的追你在旁邊那裡套跳跳過旁邊追你就可以了、 okay。 但如果不是的，他一響安你立刻就 pull over 即去某一邊的話、他很生氣的警察， 因為剛才他都好像、你沒事嘛，究竟發生什麼事，即好像跟他那些好像社工那些、是不是整個過程，這個男人成日佢成日講一句咩説話咧？佢話 ：I'm sorry, I just don't know。我對唔住，我真係唔知道，我真係唔知道發生咩事。 呢句係一句好好嘅對白嚟，其實 係你對白嚟講係好好。 我都同情，我覺得 通常你穿呢個案件穿咧， 就係講得太多嘢。 我就啱啱你講得啱。 係同埋呢一句係無論佢有冇警戒同你講呢一句説話，攞唔攞嚟做呈堂證供都係有效。 是咯、我真的不知道，不要問我。 同埋花姐通常啲人啲差人捉嗰啲賊咧，翻去咧，即係除非真係諗住玩挑引嗰只啦，否則全部通常都無可奈何啊，逼不得已啊，嚇，即都係呢一個款行出嚟先嘅，通常都係就、我抄牌都係啦，阿 Sir 嚇係咩？ 我 快咗燈咗燈咩？阿 Sir 都唔知喎，咁樣 知喎， 真係 唔好意思啊。 咁係咯，就係咁嘅，通常都係咁噶啦， 即扮死狗 係。咁佢係咪扮死狗咧？或定還是真係即係死狗咧？完全，嗰一刻咧，連警察都好迷茫 嘅。即係真嘅狗定假狗咧？ 係啦，咁其實佢當時咧就講翻頭先講咗啦，究竟之前發生咩事啦？咁一瞓醒就已經俾你哋拉咗啦，咁樣。好啦，不如講多少少佢同佢太太啊嗰個關係啊，我哋哋頭先係咁問啦，係點啦？其實咧。佢同佢太太就正所謂嗰啲咧，即係從一而終嗰啲嚟嘅，即係由青梅竹馬，即係讀中學嗰 時，由細到大都識嘅， 係啦，已經識㗎啦。咁我哋睇一睇佢哋嗰個兩個嗰張相咧，頭先有個兩個並排嘅。咁十 五年婚姻啦，咁喺中國嘅時候咧已經係 似樣添喎， 係咯，其實夫妻相喎， 係夫妻相， 係啦，咁兩個咧就嗱，佢自己講啦，同埋鄰居講啦，朋友講啦，佢哋咧非常之好感情，非常好感情，咁咧佢哋係摩門教嘅教徒。 嗯、 摩門教即係大家如果即係有印象，細個嗰時咧，我佢哋而家都係啦，但係細個嗰時佢成日嚟拍門嘅，就喺個心口嗰度咧掛住個黑色嘅牌嘅。 啊，即係擺著到好整齊嘅，白色恤衫、黑色褲咁啊，通常都 咩末世聖徒？ 誒嗱嗱，末世聖徒教會係等 人 啱啱講，啱啱講，佢係佢以前叫末世聖徒教會。而家叫做後期聖徒教會， 係 OK 個名字改咗嘅。 因為我細個嗰陣時就係望到佢個牌，係 啊，嗰陣時叫末世聖徒教會，係啦，以前係咁叫嘅。咁佢而家係改咗名㗎啦。咁佢哋嗰個，如果你話講守規則呢樣嘢，佢哋係好 strict 嘅， 好 strict 嘅，即係好多規條喺生活上。 而係佢哋會，我應該佢哋啲教徒守得好緊，應該咁講。一般嘅基督教會其實。有很多所謂叫平信徒咧，所謂守教律啊、規則嗰啲，佢哋唔係守得咁緊嘅。嗱，相對摩門教嘅即係信眾咧，其實係守得比較緊嘅。 點解咧？因為佢哋唔會有啲咩處罰啊嗰啲咁嘅嘢噶嘛。 嗱，我有聽過啫，嗱，聽過啫，係咪真係事實？我唔敢講嚇。我有聽過係有可能有嘅，但係呢個唔係香港嘅 case， 係喺美國嘅 case。咁即係會啲佢哋喺即係做一啲佢哋認為係勾搭咗佢教條嘅嘢，咁佢啲長老係真係會即係我哋翻工職場，我哋叫照費啦，咁照你費嘅，即係咁樣樣嘅，咁啦。 咁點解佢哋嗱？佢而家成家人都係摩門教啦，但係其實咧，佢哋以前咧，佢哋相識嘅時候咧。兩個都是天主教徒，後來咧呢一個阿 Scott 咧就走咗去入咗摩門教， 唔出奇嘅呢樣嘢， 洗埋禮添， 唔出奇嘅，唔出奇嘅。 咁然之後咧，阿太太咧最初咧就好反感，會唔會係即係都係對摩門教有個冇印象？ 嗱呢個講到有少少宗教衝突上嘅問題啦嚇，有少少啦。傳統教會其實對於摩門教嘅睇法咧，係會將佢哋。即係基督尤其是基督教啦會列為佢係異端。天主教咧就冇咁嗰個所謂叫即係個 conflict 都冇咁大嘅， 係 冇將佢哋列為入去一個，即係佢只係覺得呢一個其實當係另一個宗教算啦，係即係就當佢係第二種宗教嚟嘅，即係好似當係佛教咁睇嘅， 明白 咁樣睇嘅，咁都尊重佢哋自己啲人嘅選擇嘅。 但係因為呢個太太咧，可能真係太愛呢個丈夫啦，佢最後咧就屈服咗。自己咧都入埋呢個摩門教，咁啊要問下兩位男士啦。我知道咧好多男仔咧都係咁樣嘅，女仔我就少聽。個女想追個女仔啦，人哋係基督徒嚟嘅， 追到前 明明自己啊平時啊拜神啊拜佛啦，跟住啊走去咧教會啊同人哋一齊唱聖詩啊咁樣，有冇呢啲經驗先？ 未追到前就 有啦， 有梗係有。 我就都有嘅， 有嘅。 點樣有冇掙扎咧？即係覺得。嚇、自己好似好衰咁咧， 唔係我都後 逼自己去信嗰個， 唔係我覺得後生嗰陣咧，你去到即係我嗰陣時個 case， 只不過係即係個教會有啲女士嚇，有啲女仔阿姨青春可愛喎嚇，教會先咁啫嚇。咁嗰陣唔係十幾歲細路，邊識諗咁多嘢嘅？唔識諗咁多嘢㗎。 但係你去到有冇話感染咗，令你都信埋或者 係 話？ 咁我係基督徒嚟嘅。我唔介意直認，我係基督徒。係 咪因為咁而做咗基督徒？ 唔係嘅，因為後來向我重溫嗰個係我一個中學嘅同學。我自己睇法係即係細個，因為唔識諗啊，即係又有因為有第二啲原因而走去翻教會或者進入某一個團體，好正常嘅啫。因為我感覺就係同咦啲女仔中意打網球喎，咦走我又走去學校一齊打網球 先。咁唔同喎，宗教你應該要有一種原則，你真係信呢個宗教你先去。 唔係啊，你未接觸過，你點知啫？ 咁又 係。你當係一個團體，一班人喺度，每個禮拜六、禮拜六，嚇你又咁嘅啫嘛。 一個嘉年華會咁， 聽下故事咁樣。 聽下古仔啊！大家就係睇下書，但其實哇，你喺度查經嘅時間嗰度瞓覺咁，係咪先？即係唔知啊嘛，後生嗰陣，即係 有啲講得有趣味啲，又唔會瞓覺啊，又聽有興趣聽落去又 係咯，視乎嗰組人係點啦嚇。咁到大啲啦，你開始識翻，其實我人生係要揾一啲信仰嗰啲，咁係另一件事啦嘛，已經再唔係追女仔嗰件事啦。 咁啊 ，Scott 咧亦都係冇隱瞞呢個道理樣嘢，佢同警察講，佢話我老婆最初真係唔中意嘅， 後嚟咧，佢因為都可能因為太愛我，喺呢個婚姻去到咁上下嘅時候咧，佢自己咧，因為佢哋有一次去咗鹽湖城嗰度咧就呢一個佢哋去睇一個乜嘢咧，一個廟啊，一個摩門教 哦，係啊，佢哋個總部嚟，佢嗰度係摩門教總部嚟嘅。 咁去到嘅時候咧，佢太太咧就突然間俾嗰種聖靈感召咗，係咪咁？可唔可以咁講 啊？誒，佢哋係咁 嗰種靈光啦， 咁叫 佢突然間覺得咧，我都應該要入呢個摩門教，同我老公咧同一個陣線上面嘅。咁原來佢哋咧摩門教有一個信義咧，就係話你喺呢一世係夫婦啦，但係你死咗之後咧都係繼續係夫婦喎。咁我唔知啊，基督教嗰啲係咪咁講噶？ 到永生嗰陣其實係冇再分噶啦，即係如果一般所謂 有咁講， 所謂正統基督教嘅天主教， 咪死係咩家貴？ 係啊係啊，中國人個概念又唔同嘅。 嗯，咁 跟血脈啊。 摩門教就係咁樣似我哋咁樣啦，即係佢話你就死咗之後，你哋都係夫妻，所以你哋咧永遠都係呢條根係要纏埋一齊噶啦。咁咧呢件事令到佢太太更加覺得咧呢段婚姻咧係即係好鞏固嘅，我哋應該要一路永遠相愛落去啦。 同埋摩門教有個叫教義啦嚇，咁樣即係佢兩樣嘢一定會守嘅，就係女士即係結咗婚之後，女士係以個家庭為重嘅，即使個男士做錯任何嘢都好，個女士係唔即係唔會，即係佢哋覺得提出分開咧係錯嘅， 最大惡極嘅。 不轉未就，但係錯嘅。一樣， 即男女唔 即係唔可以離婚嘅， 甚至 係佢哋係唔主張嘅，唔主張嘅， 即係唔開心都要繼續喺埋一齊， 可能你可以咁講，即係盡量揾方法去將件事 去搞掂。 咁你講到令我覺得係咪佢因為佢哋係摩門教教徒，所以佢哋中間婚姻有啲唔開心，佢又唔可以離婚， 要逼住喺埋一齊，所以要諗啲辦法去解決佢。 是啦，可能他意識上都沒有這樣想的，但是他就是抑壓太多了，想解決他， 即是顯意識沒有的，潛意識就有了， 所以就夢遊的時候做了這件事。 哦，仁哥怎麼看呢？ 其實我覺得呢，剛才你由開頭講緊話他青梅竹馬這件事呢，已經是潛伏了一條根源在裏面，因為我們不 青梅竹馬關 係，因為你青 你覺得青梅竹馬就沒可能 青梅竹馬 就沒可能， 有時青梅竹馬這件事呢，聽落是好啊，好舒服， 好浪漫啊， 好浪漫， 好童話， 好童話。 但其實咧，佢邪惡嗰一面，大家未諗到。 你唔係受害者。 即係咩叫青梅竹馬咧？有幾隻噶嘛？有一隻咧就係即係由細玩到大啊，跟住就啊，我理所當然同你拍拖結婚。但係佢只不過佢未接觸過外面嗰啲嘢噶嘛。譬如可能佢去到哇，去到教會哇，喺咁多好嘢，跟住佢就唉大 鑊 啦，咁就係啦，咁即係。嗱，呢個其中一個啫，另外可能有啲係學你頭先話齋啦，就真係喂佢哋太健康啦。我明白人係有劣根性呢件事， 太 strict 太過嚴，好多好多規條喺度， 受教義受得太多。 亦都我有諗過，喂佢作為一個咁健康嘅家庭，有仔女有個事業，喂佢做咩㗎？ 佢做機電工程 工程師嗱，逢係工程師，我覺得佢係。有啲未雨綢繆嗰、那個嗰、個 talent 喺度嘅，係啦，咁即係簡單啲講，其實佢對呢件事可能要殺佢老婆，亦都係一件未雨綢繆嘅事， 即係一個 plan, 計好數嘅， 要去計劃嘅嘢嚟。 喂，因為嗱，我哋人有時都係會諗，喂，等價個代價係點啊？喂，佢可能喺佢個代價裏邊，佢已經唔係要一個咁嘅家庭，要一份咁嘅職業啦。 佢喺Motorola 嗰度做嘅。 我哋世俗人睇佢，哇！你又係工程師，又有仔女，又 好幸福啊！ 哇，梗係完美啦！你最想乜想殺你老婆咧？ 嗱， 呢個可能係我哋大部分人睇到嘅嘢，但係可能喺佢嘅立場就係佢老婆死比一切更加重要。而我要扮夢遊嘅原因有三點，第一點。就係話，因為我咁完美嘅家庭啦，而之前嗰啲案件全部都係因為可能係有遺傳啊，或者係冇殺人動機啊，而甩罪噶嘛。嗱，咁呢個佢可能會諗到呢一點。 因為佢冇殺人動機。 佢見下呢件事，你點會估到我唔做工程師，唔要個家庭走嚟殺個老婆咧？ 係唔 make sense 啊嘛！ 即係我突然間喺你隔離講句粗口，問候完之後，無端端我唔識你，做乜要講粗口嘅？其實我講咗噶，冇人會信你噶。 冇人會信你。 啊，嗰件事完 美一樣。因為冇動機啊。 第二樣嘢，我覺得佢唔係一個好嘅老公，但係佢係好想做一個好嘅爸爸。點解咧？喂，夢遊擺明車馬殺咗你， 啲仔女見到，嗱，依家啲仔女仍然好錫佢啊，係咪喺想喺佢面前，我殺咗你阿媽，仍然得到你哋嘅原諒， 係喎， 做翻 即係企 做翻個好嘅爸爸咧，咁、樣，即係會唔會係有件咁嘅呢個藉口係最好噶啦，最完美噶啦，我覺得就。有咩好得過夢遊啊？我唔知道，但係我諗咗佢。 你咁樣講到即係呢個殺人計劃， 但係我又咁睇，佢兩個仔女會爭住佢爸爸咧？呢、這個可能同佢哋嗰個信仰有關嘅。 係、 因為摩門教信仰裏邊維係家庭係其中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教義嚟嘅。咁嗰啲小朋友如果係都係跟佢爸爸媽媽去啲摩門教嘅聚會嘅話咧、其實自細就耳濡目染係咁。即係呢啲冷，即係洗腦 啦， 係咁洗腦噶啦。咁即係佢哋就咁咯，即係唔即係阿媽死咗係一個事實，你改變唔到噶啦。 總之屋企一定係啱嘅。 係啦，咁等於唔係我圍喺屋企重要啲，點都咁圍係住喺屋企啊。個老豆唔好坐監，如果唔係就屋企都冇得埋。 但係佢嗰個教規會唔會去到，就算阿爸蓄意地殺死咗阿媽，我都仍然係 要維護。 係啦， 明文當然冇寫到咁，同埋因為摩門教其實都要守十戒嘅。十戒是有不能殺人呢樣嘢。咁當然啦，如果你真係我唔知道摩門教裏面會唔會真係將原本希伯來文嗰句譯翻、真正咁譯翻出嚟、因為如果將嗰句真正譯翻出嚟，係指不能 murder，即係不能謀殺，即係你意外殺人係可以嘅。謀殺， 但係不能謀殺，我覺得係咪正常人都不能謀殺？唔應該即係唔係呢個宗教？ 你因為你要明白，因為十戒呢樣嘢係。成幾千年前的事嚟噶，嗰陣時殺人係啲好普通的事嚟噶咋。 我覺得我哋係有分虔誠同唔虔誠嘅。喺我做殯儀呢行咁耐，我接觸過唔同嘅天主教徒、基督教徒，有啲基督教徒醫治掂咗隻手會爛嘅。哎呀，我唔掂得㗎呢啲咁啊。有啲基督教徒係工作嚟嘅啫，因為我哋都有好多弟兄，全部都係即係做殯儀 呢行， 佢都要掂呢啲。咁所以其實我其實係會分到，覺得有啲係，因為我冇意思，即係我唔係話任何嘅宗教，只係話我係會見到。即係好似我， 大家有唔同， 我哋拜神裝香嘅，咁我都會有翻教會，我都有牧師，全部人係老友嚟噶嘛，大家一齊都會有呢啲嘢溝通噶嘛，因為我做一個大同嘅宗教嘅職業啊，咁所以變咗其實有某程度上，佢哋都會有佢哋嗰個取決位，佢哋有時做佢哋安息禮拜啊、基督教嘅嘢啊，咁喂唔係喎，原來屋企人有一個係要裝住香噶喎，咁樣嗰樣，咁佢哋都會肯去融合，係啦，咁喺香港係好啲嘅，係啦，點解外國係冇呢件事發生嘅？咁所以變咗我。諗緊喂，摩門教或者末世聖徒後期咁樣啦，咁係咪都會有一啲呢啲層面出現啊？係咪喂真係咁死全部一定要？咁你呢、這個咁呢、這個教派其實係對一個國家係好危險嘅喎。如果係啊，大家一齊咁極端嗰只係咪先？即係會其實佢係咪去到呢個情況嘅咧？已經 嗱，學你話齋啦，每一個信仰裏邊會有唔同嘅人。大家所謂守某一啲嘢嘅時間，嗰個程度會有所不同嘅。 係 啊，咁我亦都聽過喺美國有某啲鎮咧，有啲極端嘅教派。嗱，嗰個應該唔係摩門教。第二啲極端啲嘅教會教派，佢係成條村都係信徒嚟嘅。成個村都係嗰個教嘅信徒。咁佢哋係 restrict 到係你其他人去接觸佢哋咧。所有女人係會走開嘅。得個男人嚟同你接觸嘅啫，但係佢哋好 friendly 嘅，好 friendly 嘅。咁啲女人點解要走開呢？因為佢哋係即係女人係對內，男人對外咁嘅概念嘅，即係會去到咁。你呢啲喺我哋嘅眼中睇就覺得好極端嘅，即係你冇必要噶嘛。但係佢哋係會覺得咁嘅，要咁樣樣先至係叫做符合，即係喺佢哋嗰個信仰裏邊嘅要求。咁所以你話會唔會係喺一個灰色地帶裏邊咧，取有唔同嘅取決位咧？會可能甚至乎如果我陰謀論啲咁講。因為十戒裏面講係不能 murder 啫嘛，咁佢而家夢遊殺咪唔係 murder 咯？ 係啊，意外啫嘛， 唔殺係意外嚟嘅啫嘛， 佢有冇破到戒？ 係啊， 佢冇破到， 有冇破佢自己知啫嘛， 即係佢自己知啦。咁如果佢係一個好忠誠嘅教徒，咁其實佢如果係自己 plan 出嚟，就算外面嘅世界唔知，佢都係。犯咗呢個， 其實呢個就留翻到所謂最後審判 先。其實頭先一咁樣講咗樣嘢，我又諗多樣嘢咯。嗱，佢頭先講咗佢又冇犯戒啦，仲可以多個理由，佢用夢遊呢件事係唔會犯戒， 即係亦都冇得罪自己個 宗教嘅壓力嗰邊。因為可能呢個宗教其實喺我哋香港多啫，但係可能喺佢個社區裏邊係圍繞住佢哋嘅喎。 係啊， 所以佢一定要去面對嘅。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原因喎，因為其實我諗喺摩門教入邊，佢哋更加。即係你話好 strict 噶嘛，本身佢都好驚，如果犯咗戒之後，所有嘅信徒會點睇佢咧？可能會係 佢成個社區變成係 點睇 變成同佢敵人咧？ 咪成個社區會杯葛佢，如果真 監獄嗰度啊， 監獄嗰啲囚犯都有呢啲信徒喺度噶嘛， 啊、 即係佢要面對住係成個。嗯國即係成個地區嘅嘢，可能呢一個都啊係啊，其實呢個點都幾好喎，係啊。 嗯，好啊，你哋又講完啦，我哋繼續聽下 Scott 點講先。佢咧就同警察講：我哋咧就即係雖然我老婆咧後嚟咧就同我都大家喺個信仰裏面咧，大家都好齊心啦，成家人都好好。但係咧，因為佢哋搬咗嚟呢個亞利桑那之後咧，阿 Scott 咧就轉咗去摩托羅拉 Motorola 嗰度做嘢啦。佢咧就開始咧孭起頭家，咁啊老婆咧就。突然間咧，佢本來係做化驗所嘅老婆，跟住咧都唔做嘢啦。潛心喺屋企咧就幫手湊仔，因為可能家庭嘅經濟壓力唔係太大啦。咁後來開始咧，佢老婆咧唔係好開心啦，佢覺得係啦， 就變咗黃面婆，因為 係啦，可以咁講，覺得變咗黃面婆，覺得自己冇咗個價值。咁然之後咧就好似有啲脱離咗同個社會。咁然之後咧佢。而且咧，因為呢個男人開始咧，佢個工作壓力好大，哇 ，Motorola 喎，大公司，佢負責一條line 嘅一個 product line 一個生產線，咁咧佢個壓力非常大，即係不進則退噶啦，係啦，你做得唔掂咧就即刻鋸咗你噶啦，咁然之後佢咧就長期咁長時間做嘢，一日做好多個鐘頭， 咁同埋咧，尤其是係添假都少， 同埋佢將好多時間剩翻嘅時間就貢獻俾教會啦，咁個老婆就會覺得。咁你好似都冇乜時間同陪我哋啫，陪屋企人啦，或者陪我啦。 呢個最容易產生家庭問題嘅情況。 係啦，咁呢個男人就開始覺得咧，我嘅家庭開始出現啲危機，出現咗個樽頸嘅狀態。咁亦都籌備咗咧，喺九七年啦，佢九七年一月殺咗老婆啦。但係原來佢話佢諗住咧，深麻嘅時候咧，喺夏天嘅時候咧，係諗住去歐洲旅行嘅，全家人，佢自己咁講嘅。咁但係咧，佢話亦都即係籌備當中啦嚇。 咦，諗到啲嘢，不過你繼續講。 好，一間你講下。跟住個老婆咧，原來咧最終咧都喺佢準備去即係死咗之前咧，死之前咧，佢老婆咧出翻嚟教書，去咗做助教。 哦。 即係老婆咧頂唔順啦，我真係唔可以再喺屋企咧做呢個黃面婆嘅角色啦，都要出翻嚟社會做嘢啦。咁件事就去到呢一個位咧。佢 就發生咗呢一件事咯。咁而發生呢件事殺妻之前嗰幾日咧，好啦，要講下就係咧，佢喺公司咧面對極大嘅壓力，因為咧個老細就話咧，我準備 cut 咗你條線，你條 product line， 我想唔做啦。 啊，呢個係 因為都好似唔係好掂啦。 唔係呢個係因為我都試過嘅，我係真實經歷試過。嗰陣時我喺加拿大做一間遊戲公司，喺間遊戲公司度做聖誕節，24號啦，過完個聖誕假回去，跟住老細係老細，就好似同大家講，大家翻埋兩日唔使翻啦。我同邊幾個經理都係翻到31號就唔翻噶啦，因為美國總公司決定成間公司加拿大分部鏟咗佢唔要。 OK， 好啦， 被逼炒。 阿 Scott 就類似面對一個咁嘅問題，因為唔係佢一個人問題啊，係成班人跟住佢揾食。你咁樣 cut 咗佢哋點啊？即係佢面對好大壓力。咁後嚟佢亦都係話咧。他上庭的時候，專家幫他辯護，這是一個很大的原因，因為一個人原來在強大的壓力之下，他如果有夢遊的歷史的話，他很容易會發作的。我們看看朋友怎麼說，有位朋友 Benson， 他說摩門教在美國的影響力是超級大的。 尤其是在 Arizona、鹽湖城這些地方是很大勢力的。 而阿 Fork 咧就話末世聖徒教會咧，古代咧係一夫多妻制嘅，咁但係到而家咧就要守當地嘅法律。 這個一陣間我可以再俾少注釋。有嘅。 哇，好多宗教嘅好熟悉嘅朋友啊，喺今日喺我哋 chat room 繼續傾。好，我哋亦都歡迎嗰啲中高層嘅朋友咧，大公司做嗰啲係咪面對啲咁大壓力咧？瞓覺咪瞓得好差嘅睡眠質素，有冇夢遊嘅問題咧？我哋都可以傾下。 可以傾下。 陣間翻嚟咧，繼續追蹤下呢一單案啦。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幕幕惊心动魄的案情，段段鲜为人知的内幕，逢星期三、星期五晚11點，90分钟带你来回地狱又折返人间。这里是东头湾道99号。 屹立不倒，全靠各位东粉支持，欢迎登入 www.radio99.tv 的网页。